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赤眉军突然折回，这让邓禹是大吃了一惊啊！他仓促组织人马迎敌，但是赤眉军现在已经输完了全部家当，如果不能够夺回长安，那是进退没有路啊！人在绝境之下，爆发力是惊人的，赤眉军很快就打败了邓禹的精锐之师。为了免遭赤眉军的围攻，邓禹只好率领军队退出了长安。赤眉军轻松占领了长安之后是喜笑颜开，但是他们笑得太早了。邓禹那是什么人物？他不甘心就这么白白丢掉到嘴的肥肉，不愿意成为失败者，于是他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赤眉军进了城还来不及休息呢，他带领大军就把长安城给包围了。但谁料赤眉军早就有提防，邓禹也没讨到什么好。随后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了多次交战，都是难分伯仲。邓禹急于取胜，又犯了轻进的错误，结果遭到赤眉军的伏击，邓禹大败。这一战不但败了，而且连裤衩都输没了。邓禹本人也只带着24名铁骑冲出了重围，侥幸逃得了性命。这位叱咤风云的不败将军，此时输得如此彻底，如此干脆，如此凄惨，真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。其实呢，对于邓禹来说，西征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心态问题。他少年成名，被戴上了天才神童的帽子，参加革命之后他又很得刘秀的器重，在西征之前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，几乎战无不胜，被称为不败将军。可是西征的道路上他太想成功了，以至于在患得患失之间迷失了自我，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非但没有进行反思，反而是急功近利的冒进，最终导致了完败。几万士兵出征回来的时候只剩下24个人，这跟当年项羽走乌江的凄苦有的一拼。项羽自觉得没有脸面面对江东父老，主动放弃了求生的机会，选择了自杀，保全了自己的忠义。而邓禹回去之后也觉得没办法向刘秀交差，在交出成绩和战果的情况下，他选择了把自己被封为大司徒河梁侯的印绶交给了刘秀，并且说了，我有罪，有负陛下厚爱，我辞职。刘秀接过了印绶，马上又把梁侯的印还给了邓禹，同样说了，你虽然败了，但是你以前立过大功，收一块印发一块印，算是对过错的惩罚，对功劳的奖赏，我可一直看好你哟，不管现在还是将来。没过多久呢，刘秀又封邓禹为右将军， 表明对他的器重。为了尽快打败赤眉，拿下长安，刘秀决定继续派兵遣将向长安进军。邓禹和冯异是刘秀的左膀右臂，邓禹败了，刘秀想都不想，大手一挥，该是冯异亮相的时候了。那么冯异能不能成功呢？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为此，冯异率军出征的时候，刘秀不但亲自相送，而且一送就送出好几十里地去，从洛阳一直送到了河南。一路上刘秀跟他谈了很多，教会了冯异两个军事词语啊，首先是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。长安经过战火的洗礼，现在已经是重灾区了，他们最怕的是战火，最痛恨的也是战火。在西征的过程中，他们如果愿意投降就接受，如果想回老家就把他们风风光光地送回老家去，总之让他们真心归降，那才是硬道理。其次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靠的是实力，实力从哪儿来呢？靠的是管理，而管理靠的是制度，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，如此才能得道民心，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面对刘秀的谆谆教诲，冯异很是感动，立马向刘秀立了一道军令状：不战屈人高境界，约法三章高标准，坚决执行不打折，不平赤眉誓不回。果然，他一路上是大施恩德，广撒仁义，归顺者如流。大军很快就到达长安城外了，赤眉军不好阵势，在这里恭候他们多时了。两军在长安城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阵地战，交战几个月，十八般武艺都用尽了，还是难分伯仲。冯异这时候不由得发出了感叹：撼天下易，撼赤眉军难。而赤眉军其实是站在悬崖边上，在毫无退路上的奋战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，可是呢，依然没有打退冯异的大军，不由得也发出了撼邓禹易，撼冯异难的感叹。就在两军进行僵持战的疲劳期时，冯异却在废寝忘食地苦思破敌之策。既然硬碰硬没有好处，那就只有出奇制胜了。奇从何来呢？冯异在深思熟虑之后想出的法子来还真的很奇特。于是他对赤眉军下达了决战书，说这样消耗下去对彼此双方都是一种折磨，并约定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进行一场大决战。赤眉军早就饿得两眼发晕了，恨不得马上进行决战，速战速决对他们来说那也是一种奢侈，也是一种解脱。决战那天，双方都显得很诚实，冯异先派出一部分人马出战，赤眉军也派一小部分人马应对。接着冯异又派出一部分人出战，赤眉军也是如此。再接着，随着冯异一声令下，全军出动。那方赤眉军见状也是全军出动。这是一场盛世大决战，双方都是龙虎之将，倾巢之兵，仗自然打得惊天地泣鬼神，天地为之暗淡，日月为之神摇。正当他们难解难分，局势不明的时候， 只听见一阵雷鸣般的号角过后，呼啦啦地奔过来一支特种部队。这支部队衣服是绿的，头发是黄的，眉毛是红的。赤眉军一看，高兴地欢呼雀跃，在那高呼啊，援军来的正是时候啊。可是呢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他们匪夷所思。这支赤眉军没有向冯毅的军队冲过去，而是直奔赤眉军而来。到了跟前，赤眉军用嘴招呼他们，他们却用手中的刀剑打招呼。斜光四溅，血肉横飞，血色弥漫呢。难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吗？可是不管此赤眉军怎么喊怎么叫，那些赤眉军却充耳不闻，只管挥动手里的大刀大砍大杀，直到倒下了一大片赤眉军。赤眉军这才明白，这支队伍是冒牌的。可当时他们穿的跟赤眉军一模一样，衣着打扮包括红色的眉毛，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战场之上，又怎么能分清哪些是自己人，哪些是假冒的呢？于是乎呢，战场上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。因为冒牌赤眉军的出现，赤眉军的阵脚被彻底打乱了。打到后来，赤眉军人人选择了是见人就砍，见人就杀。他们一定后悔莫及呀，他们为什么不早为自己的商标注册呢？世上没有后悔的药。这一战赤眉军大败，败得是一塌糊涂，败得惨不忍睹，败得无可救药。且不去统计战死沙场的，光投降冯毅的赤眉军就将近10万人马。决战的失利让赤眉军体会到了什么叫辛辛苦苦一辈子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于是呢，剩下的残兵败将马上做出了果断决定，放弃长安，退回山东老家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应该说赤眉军这种落叶归根不忘祖宗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。是啊，做不了天下的皇帝，那就回老家做他们的土皇帝总是好的呀。他们的愿景是好的，但事实证明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。他们的美好愿景很快就付之一炬了，打碎他们憧憬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的老对手、老冤家刘秀。刘秀呢是什么人呢？在邓禹兵败之后，他派冯毅出征，不仅亲自送邓禹到了河南，而且还调集了各地兵马在那里待命，随时准备支援冯毅。冯毅制定大决战出奇制胜的方案，刘秀自然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，他也知道赤眉军必败无疑。而失利之后的赤眉军必然会选择回山东老家，于是刘秀就带领精锐之师守在了赤眉军回山东的必经之路——宜阳的熊耳山。熊耳山呢，顾名思义，就像熊的耳朵一样陡峭。这座山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刘秀守住了熊耳山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了赤眉军，他们想回山东啊，此路不通，就算是插上翅膀你也飞不过去了。事实上呢，不知道熊耳山有埋伏的赤眉军正兴冲冲地往这儿赶呢。是啊，对他们来说，能早一点回到山东就意味着早一点脱离虎口，早一点回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艳阳天。可是 当刘秀再一次站在关口的时候，天不怕地不怕的赤眉军先是呆若木鸡，随后不由自主的呼啦啦的跪倒了一大片。此时的刘秀就跟神仙一般，显得高大威武，不可一世，而赤眉军却如一粒尘埃，显得如此低微，弱不禁风，不堪一击。伟人之所以伟大，那是因为你跪着呢。此时的赤眉军不跪不行啊，前进的路被刘秀给堵死了， 是啊，后退的路又被邓禹给堵死了， 留给他们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投降了。在赤眉军上下都赞同投降的情况下，刘盆子派出向刘秀请降的人是他的大哥刘恭。作为特派员的刘恭辞去刘秀营里的目的有两个，一个是投降，另一个是谈条件。刘恭一见刘秀就说了，我主如果带领百万大军投奔于陛下，能得到什么样的封赏呢？这句话水平不小啊，现在顶多就剩下十几万的赤眉军，在刘恭的嘴里变成了百万，目的呢就是为把条件谈得高一点。面对刘恭赤裸裸的要求，刘秀回答说，啊，饶你们不死吧。刘秀的话里也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你们以前罪孽深重，能饶你们不死，这已经格外开恩了。第二呢，以你们现在的处境，其实没有什么资本谈条件的。事实上啊，刘恭来的时候，希望得到的也仅仅是刘秀能饶他们不死。而刘恭谈的时候呢，却把条件提高了，他想跟刘秀讨价还价。是啊，如果一开口就跟刘秀说，你饶我们不死吧，那门槛也太低了，刘秀万一不答应呢？所以说呀，这个谈判是一门技术活，能不能成功，技巧很重要。就这样，刘盆子马上带着赤眉军来请降，为了显示诚意，他们脱掉上衣，袒露胸膛，显得是虔诚至极。赤眉军这一招也是从刘玄那儿学来的，刘玄光着膀子把传国玉玺献给了刘盆子，而此时刘盆子又光着膀子把传国玉玺献给了刘秀。三个不同的军队，三个不同的皇帝，唯一相同的是拥有同样的血脉。一年前还是各自相残互不相让的局面，转眼之间变成了合三为一。历史的进程仿佛论证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的观点。刘秀扶起刘盆子的时候，刘盆子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似的，两腿哆嗦得像是寒风里的树叶。刘秀直接就给刘盆子来了个下马威，刘盆子啊，你看看，你跟着赤眉军犯下了滔天大罪，罪当诛九族啊。关键时刻呢，刘盆子一改平常的懦弱，脑袋开窍了，他说，论罪不但该死，死一万次都应该呀，但我很幸运遇到您这样仁厚的君主，我还能活着，继续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刘秀拍着刘盆子的肩膀就说了，看你年纪不大，倒是挺会说话的，不错，我们刘氏宗族没有一个傻子，不但免你不死，还要给你封官加爵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刘秀马上封刘盆子为赵王郎中，赐荥阳军书官，17岁终身。官虽然小了点儿， 位子虽然低了点，但好歹留下了一条命，而且衣食无忧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这就像后人写的一首诗一样，圣公弥文，家我风云，时顺归利，众然崩分，赤眉足乱，盆子叹服，虽到皇气，乃似君书。为了能让赤眉军真心归降，刘秀对赤眉军进行了两步走。首先是军事演习，刘秀把赤眉军将领请到洛水之畔，观看他们在黄河之畔练兵，刀剑声、呐喊声伴随着滚滚而下的水声，气势磅礴，气场惊人，吓得赤眉军将领是大气儿都不敢出。末了，刘秀问他们观后感，赤眉军将领异口同声，这是相当标准化的军事演习。刘秀就笑着说了，那你们服不服气？如果不服气，我可以把兵马器械交还给你们，咱们再来一次大决战。不打了，不打了。赤眉军说着跳到黄河边去修剪红眉毛去了，表示真心归降。而与此同时呢，刘秀马上进行了第二步，怀柔攻心。他对每位赤眉军将领在长安分配一套总统套房和粮商土地，对赤眉军愿意留在部队的直接编入汉军营中，军饷待遇和汉军一样，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分给他们田地，准许他们回乡安居乐业。这样呢，总算是安定了赤眉军的军心。到这儿，三个皇帝变成了一个，刘秀这个皇帝似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。可是呢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等待刘秀政权的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这又将是一场怎样的暴风骤雨呢？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老公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老板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所以关爱家人。如果要喝酒，记得提醒一句，记得带董酒。预订电话：400-919-6188，400-919-6188。 董酒可是中华老字号，大品牌，有面子。 董酒可是为数不多的纯粮食酿造白酒，添加百余味本草入曲，五年时间酿制，不仅口感柔顺，而且更健康。 如果要喝酒，记得提醒带董酒。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，预订电话：400-919-6188，400-919-6188， 400-919-6188，400-919-6188。 孝心郭冬临，元旦陪您逛金店啦！1月1日，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，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，购买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，更多优惠等着您，不见不散。 3年前你的车在哪儿保养？ 我忘了，但3年后我们都在途虎养车做保养。 途虎养车工厂店，3年遍布103城，3周年之际，全年保养599元起，轮胎低至99元。 养车就是途虎，途虎养车。 你是否想过，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，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，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。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，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、失语、失认、失用、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。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欢迎你，知识热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话说冯异收服了赤眉军之后，并没有马上班师回朝，而是继续向关中进军。因为关中啊，此时还盘踞着严岑、吕伟、张邯、蒋震、任良等诸侯，他们是各霸一方，割地为王，此时不乘胜而除之，终将是心腹大患。冯异把目标瞄准的是自称为武安王的严岑。擒贼先擒王啊， 拿下了严岑，其他的诸侯就好办了。严岑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独自战斗，而是联合了章邯、任梁。但事实证明呢，严岑临时组合成的三个臭皮匠还是抵不过冯异这个诸葛亮。两次大战严岑都以失败告终，最后他选择了36计走为上，带领着残兵败将逃往了南阳。接下来冯异推出了一个政策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对关中的其他诸侯做出了规定，对于反抗不投降的坚决予以消灭，对于归顺立功的坚决予以奖励。结果除了吕伟、章邯、蒋震等人投降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之外，其他的诸侯全部归降。如果你认为这就大功告成了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建武二年，也就是公元26年，刘秀怎么也想不到他最宠爱的大将邓凤在这个节骨眼上反叛了。邓凤是刘秀二姐夫邓辰的侄子，邓辰在革命之初为了支持刘秀兄弟，那可是率着全族老小倾尽所有的家财。刘秀登基以后没有忘记这位可爱的姐夫，他封邓辰为房子侯，而且邓氏家族其他的人都得到了重用，特别是邓凤，因为他特别勇猛，立下了不少战功，刘秀就封他做了破虏将军。按理说呢，这个破虏将军可以和汉武帝时的卫青、霍去病相提并论，邓凤应该很满足才对。邓凤是对刘秀感激涕零的，因此他在战场上很是卖命，甚至都不要命了。可世事难料，邓凤终于还是走上了反叛的道路。为什么呢？只因为他回了一趟家乡。功成名就，邓凤对回乡自然很是憧憬，荣归故里，那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。当邓凤兴致勃勃地回到老家的时候，发现不但家乡人没有出现十里相迎的场景，而且家乡的变化太大了，大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房屋是东倒西歪，乡亲们也多半是非死即伤。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个凄凉的景象是吴汉的部队干的。吴汉大家都知道啊，他是刘秀的得力部将，邓凤以前也对他很是敬佩和尊重。建武二年，刘秀在派冯异西征的时候，还派吴汉率军平定南阳、南郡等地。吴汉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，连续收复宛城、聂阳、澧县、穰城、新野等地，但是他纵容部下掠夺乡民，搞的是民怨沸腾。但此时邓凤亲眼所见吴汉的军队犯下了如此的暴行，他对吴汉的观念顿时就改变了。吴汉欺人太甚，连自己人都搞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看来是不行了。于是邓凤振臂一挥，临时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，找吴汉去评理。如果邓凤个人单独去吴汉商讨解决这个事儿，那可能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是呢，他带着一伙人，气势汹汹啊。吴汉的军队也是因为实在太饿了，才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情，自然是据理力争。那结果可想而知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双方立马就打起来了。按理说呢，到了这个时候， 只有吴汉出面才能平息这场内乱，但是吴汉却选择了袖手旁观。吴汉之所以这样纵容部下，是有原因的。原来啊，吴汉也是南阳人，他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，为了能够出人头地，他很是刻苦勤奋读书，结果十年寒窗苦读没有白费，他被聘为了亭长。当年刘邦发迹的时候就是从亭长开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亭长也不错。吴汉是个爱交朋友的人，五湖四海的人都愿意跟他来往，但偏偏就是这种义气把他给害了。他的门客做了违法的事情，吴汉不忍心让他们受到惩罚，刻意为他们隐瞒，但是纸里包不住火，结果他因为包庇罪被免了职。他原本以为南阳的父老乡亲看在他平常慷慨解囊的份上，会帮助他渡过难关，可他很快就明白了，人在人情在，当他变回了一介布衣，没有人愿意跟他交往，更别说帮助他了。他遭遇的都是白眼和冷嘲热讽，痛心之下，吴汉选择了离开南阳。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对南阳的感情彻底破灭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的部队在南阳掠夺，吴汉选择了默然以对。本来邓凤来呢，吴汉是要给他几分面子的，可是邓凤的过激举动却彻底的激怒了吴汉，他好像看到了当年自己孤独无助的时候被人嘲笑和气骂的场面。于是呢，即便双方打起来了，他非但没做和事佬，反而多派人去痛打邓凤。邓凤只带了这么点人马，自然不是吴汉的对手，是落荒而逃。他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恨，恨到心里痒痒的，就又再去召集父老乡亲。这一回一呼百应，乡亲们都操起家伙来支持邓凤。邓凤原本就是一员骁将，在战场上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，因此呢，由他率领，大家很快就打得吴汉的军队落花流水。吴汉败了，他马上向刘秀进行了汇报，说是邓凤反了。刘秀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于是马上又派了九名将军去南阳向邓凤讨一个说法。刘秀的意思很明显，我派九个重量级的人物来跟你谈判，一是给足了你面子，二是来施压，如果你就是闹着玩呢，那就应该马上放下武器回头是岸。可当时的邓凤都气昏了头了，打败吴汉还不解恨呢，偏偏这个时候刘秀派来的九名将军又到了，他的火气自然就往这九个将军头上撒，结果九位将军受到侮辱之后，自然向刘秀汇报说邓凤完全反了。刘秀是怒火中烧啊，派军队交给九名将军，联合吴汉组成了十小龙，一起征讨邓凤。邓凤打败了吴汉之后，不但人气大增，而且还顺势取了吴汉军队所留下来的辎重和粮草。眼看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了，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真的在城头上扯起了大旗，公然和刘秀的军队开战。两军很快就进行了一次大决战，结果却成了一边倒了。邓凤大败以吴汉为首的联合部队，石小龙伤了好几位，而且其中分量很重的朱佑还被邓凤给生擒过来。 邓凤之勇可想而知。眼看再放任邓凤这么闹下去，不但有损刘秀的国家形象，而且如果邓凤势力一旦进一步扩大，那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。刘秀思来想去，正准备给邓凤一点颜色瞧瞧呢，蓟城却又传来了彭宠反叛的消息。话说当年刘秀在河北遭遇王朗的突然变脸，一路追杀之下，直到信都合城才结束了生死逃亡。在接下来的反击战中，上古和渔阳两郡的铁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，而当时的渔阳太守彭宠倾尽了全部家产和兵力来支持他，又是工兵又是工粮，功不可没。可以说刘秀最后能平定王朗，军功章里边有一半都是人家彭宠的。那么他为什么会在几乎功成名就的时候选择了另一条不归之路呢？其实他和邓凤一样，也是因为恨一个人所导致的。这个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名叫朱福。朱福也是最早跟随刘秀在河北干事业的人才之一，立下的战功不少。后来呢，刘秀派人杀了刘玄派来的幽州牧，立朱福为幽州牧。当时的幽州下边有十个郡，彭宠所在的渔阳郡就是其中之一。朱福身为一方官员，自然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，一是为了报答刘秀，二是为了能进一步的飞黄腾达。可是呢，扩充军队要钱，建房子要钱，请能人异士要钱。朱福是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感慨归感慨，朱福马上就想到了筹经费的好办法，各郡多交粮多征税。上司发了布告，各郡积极响应，粮食和钱财都如期交上去了，唯独彭宠却交了一份白卷。朱福就直接质问彭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彭宠说了，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，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您这又是加粮又是加税的，搞这些花架子工程建设，我们承受不起呀。我现在首先要保证我郡里军队的温饱问题，其他的恕不能完成任务。朱福还是耐心地做他工作，只要我把上边的机制完善规范了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富有，到时候啊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但是彭宠就是不买账，什么都不交。朱福就很生气了，我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公然违抗我的命令，长此以往我还怎么管其他的郡呢？思来想去，他决定以打报告的方式来提醒和约束彭宠回心转意。于是呢，刘秀很快就接到了朱福写的一封文采斐然的信。信是这么写的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我今天忍不住在陛下面前扬一下家丑，为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美好未来。臣有罪呀，臣没能管好下属。接下来他直接点出了这个没管好下属的名字，彭宠。再接下来就是论证，说出了彭宠的四大问题：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。彭宠身为一方郡主，却受贿，有负陛下的厚爱。 彭崇把自己的妻子从老家接过来住，却把年逾七旬的老母遗弃在家，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孝，会孝顺朝廷，孝顺皇帝吗？不仁，彭崇杀害自己的亲朋好友，虎毒不食子，更何况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啊，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得出来呢？彭崇现在招募了大量的士兵，私自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兵器，磨刀霍霍，蓄势待发。他的醉翁之意不在一郡，而在于天下呀。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可以说这是形容一个人坏到极致的评价。可刘秀呢，看了这个小报告之后却说了，我的手下不至于出现这样的败类吧。将信将疑，刘秀没有妄下结论，而是试探了一下，故意向彭崇透露了小报告的内容，意思很明确，你得罪了你的顶头上司，你对照自己的行为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好自为之吧。应该说刘秀还是很厚道的，如果彭崇知道以后能够收敛自己，能改正自己，能主动找朱福认错，或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可是呢，彭崇是个七尺男儿，是一个说一不二、顶天立地的壮汉，是个嫉恶如仇、视死如归的人。你叫他低三下四的去求朱府，对不起，他办不到。朱府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既然你办不到，那我一定要把你绊倒。于是乎，他的报告是隔三差五就往刘秀的办公桌上飞呀，最后像雪片似的堆了满满一桌子。眼看再这样下去就没完没了了，刘秀就坐不住了，决定把彭崇找过来问个究竟，把这件事情呢和平解决掉。别人如果接到刘秀邀请入宫的消息，那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但是彭崇接到入宫的消息却如同掉进了冰窖。去还是不去呢？这是一个问题啊。去，朱福天天打我的报告，刘秀在这个节骨眼上叫我入京，怕不是好事吧？恐怕是有去无回。不去呢，皇命难违啊，这分明就是抗旨不遵呢，那可是犯了杀头之罪啊。思来想去，彭崇还是决定去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和朱福一起去。他的意思很明确了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，我和你朱福有什么恩怨，当着皇帝的面说清楚，就算皇帝要杀我，也要拿你这个杀千刀的朱福做垫背的。可是呢，面对彭崇的一加一，刘秀回答说，一加一不等于二，我就想单独和你谈。只叫他一个人去，彭崇怕呀。于是呢，他就问妻子的意见，妻子的回答是简单干脆利落，不能去。首先，辞去京城太过冒险，万一刘秀不安好心，那岂不等于白白送死？第二，现在天下群雄并起，还是一锅乱粥呢，究竟最后谁能得到天下还是个未知数。第三，咱们渔阳郡不但是个大郡，而且拥有一流的铁骑兵，兵多将广，守在郡里就可以成为一方霸主啊。有道理呀，但彭崇还是不敢妄自决定，马上又召集自己的手下亲信部将， 征集他们的意思。亲信们也不敢轻易开口，最后只是说出了刘秀很好，朱福很坏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呢，刘秀对我们没有什么偏见，但朱福这个人太坏了，总是打我们的小报告，难保皇帝对我们产生怀疑呀。这是在暗示彭宠不要轻易地去京城。彭宠就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先看看风头再说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提起贵州遵义，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。那么在贵州当地，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。当地酒友们，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。他们告诉我，董酒不仅好喝，而且不上头，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。第一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，酿成的酒醇香甘美。第二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，产量极低。第三，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，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。我忍不住问，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？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，我们自己喝都不够。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，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-919-6188 400-919-6188，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，400-919-6188 400-919-6188。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，制成零甲醛，更能除甲醛。今朝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甜鲜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壮阔四十年，书香送耳边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，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新国门，大德容天下，兴业惠四方。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，它有近900年的历史，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，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。 我在大兴，我爱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